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沒有斗策、只有群眾的地方。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 頭先咧，我哋講到咧，啊，當我哋面對一啲所謂嘅失敗或者係唔如意嘅事件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個情緒啊，就影響到我哋咧將自己收縮，就好似咧要將自己，即係正等於你唔開心就會將自己匿埋啦。阿 Les 頭先所講啦，唔開心點啊？要去看海啦，係嘛？咁啊，呢一樣嘢咧，就係，啊，我哋往往咧係嗰個孤獨啊。即是我哋要避開呢個世界嘅，我哋會有個孤獨感出咗嚟嘅。 其實係噶，即係例如咧，我哋無論係成語啦，或者日常口語表述都有噶嘛。即係例如可能話咧，即係當覺得好羞愧，羞愧都係一種感覺嚟噶嘛。 係啊係啊， 羞愧就會乜嘢啊？揾窿捐咯， 係啊， 或者成語揾咩？無地自容咯， 係啊， 係咪啊？ 係啊，所以其實喺我哋唔同嘅研究入邊見到咧，唔開心嘅人咧就。往往咧就會唔見人啦，係嘛？即係揾窿捐啦，匿埋喺個被竇度，我又係咁樣瞓覺啦，咁啊與世隔絕啦又。 鸚鵡都係嘅喎，有一首歌叫《傷心的小鸚鵡》，唔好意思講好多次就講，就咧即係當鸚鵡傷心嘅時候，就會匿埋做咩？舐羽毛啊嘛， 係 即係都係又係離開人群。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嘅小動物都會係咁樣樣嘅，我見到嚇，起碼我屋企只貓都係咁。 都係， 係啊，佢心情唔好都會匿埋。 其實係咪即係有陣時？調翻轉係因為自己情緒，即係可能係當一份靜落嚟，先至可以處理到情緒嘅問題，而唔係話唔開心，即係收埋自己咧，定係呢係一個正面嘅行為咧？ 如果你恰當地去處理嘅話，咁當然係一個正面嘅行為啦。因為當你療愈嘅時候，正等於瞓覺係最好嘅療愈方法嚟噶嘛。即係當我哋身體復原嘅係需要瞓覺噶嘛，所以點解醫生開啲藥？永遠都叫你瞓覺就係咁解。咁而當你心情唔好，你想一個人靜一靜嘅，咁呢一個都係恰當嘅療愈嚟嘅。但係如果事件已經過去啦，你依然維持住呢一種避世嘅行為咧，咁就變成一種你性格嘅 pattern 啦。咁而呢一個性格嘅 pattern 咧，可能係令到你與世隔絕啦。你冇咁多嘅朋友，你少咗社交生活，而往往咧研究亦都話俾我哋聽咧。越孤獨的人咧，佢嘅病痛是越多的 其實咁你講例子咧，喺好多城市入面咧，都好多人話特登去遠離煩囂，覺得反而佢即係自己身處一個咁多人嘅社區有問題，反而佢自己特登咧喺個山頭度有個山窿咧，可能每三個月先落去即係呢個城鎮買嘢。台灣都有好多人就係話，佢讀唔成書，跟住之後做一份好普通工，反而佢自己係打啲散工咧。即係自己一個人離開個社會，佢仲開心喎。咁呢啲係咩嘅狀態咧？反而 我哋要睇清楚一樣嘢，佢同大自然嘅相處，大自然係佢嘅朋友嚟嘅。 係啊係啊。 OK， 而佢去打散工，佢過緊嘅係自在嘅生活嚟嘅。佢唔係佢孤獨係佢。佢呢一個孤獨咧，係只係佢少啲人同佢相處啫。唔代表佢寂寞。係咪？佢可能完全唔寂寞嘅喎，佢可能好自在嘅喎，係咪？咁呢啲就另計啦。我哋講緊嗰啲咧係內在深處咧寂寞嘅人。 同埋即係有陣時大家都誤會咗兩樣嘢咧，即係孤獨同寂寞唔係等號嚟㗎嘛。係 啊，唔係等號。 即係你可以係一個人好自在咁獨處嘅時候，同一個人即係失色一角，即係發現有三畫嘅時候拍影，係兩個唔同狀態，心理狀態嚟。 完全兩個唔同狀態。 所以我聽出兩個關鍵咯。第一個關鍵咧就係咧，即係人人都會唔開心嘅，即係人生不。即係不得意事十常八九，即係總有係唔開心嘅時候。咁然後唔開心嘅時候，每個人都需要個空間去沉澱嘅。咁但係第一個關鍵就係，究竟當我喺個空間沉澱嘅時候，我係暫時定係恆久呢？第二就係啦，當呢種恆久嘅時候，有冇令到我生活出現咗問題呢？即係例如，如果我唔開心嘅時候，即係可能我即係自己出去靜修嘅。問下自己前路喺點，咁我十日後我都會出翻嚟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但係如果我唔開心嘅時候，我宅在家中，涼又唔沖，頭又唔梳，牙又唔刷，即係啲朋友即係 friends 啊，啲 friends 揾我咧，我唔復 機，咁然後咧工又唔翻，咁梗係即係令到生活癱瘓曬，咁就好有問題。 呢、這個有機會就可能有少少抑鬱症狀㗎啦。咁就因為咧我哋亦都有唔少嘅研究咧，都唔好話香港啦，即係應該香港中文大學咧情緒管理中心嗰邊都做咗個研究㗎。咁你發覺咧香港人咧。代都市人啊，你身邊十個朋友啊嚇、嗯，有九個半咧都話俾你聽啊，佢周身骨痛啦，呢度唔舒服啦，嗰度唔舒服啦，有啲咩暗病啦、頭痛啦、瞓唔夠啦、肌肉酸痛啦，呢一紮咁樣嘅嘢嘅，係、 嗯、 咪、 嗯？ 其實咧就係、是、我哋發現啊嚇，都即係香港係好多好多呢啲嘅人，而其實呢一啲嘅人唔係。你去驗的時候呢其實他沒有任何長期病患的、哦 嗯、 譬如他那些所謂的肌肉酸痛，那些人就當然說、欸、我長期在打字勞損了，是不是、 嗯、 但是這個、啊、這個不是一個、你裡面內在的長期病患來的嘛、 嗯、 是你長期做住在這裡令到你的身體可能真的有少少受傷，但未至於你全身都痛的嘛、 嗯、 你痛的可能只是膊頭而已、 嗯、 是不是，但是呢、而那個研究我們見得到呢是好多嘅人都會有呢種狀況，而且係咧，佢甚至乎伴隨住有啲乜嘢嘅症狀咧，就係、是、有睡眠問題啦、疲勞問題啦，大家又可以睇下自己有冇咯，手腳關節痛啦、背痛啦、胃唔舒服啦，譬如反胃啊、胃氣脹你嗰啲啦、消化不良啊嗰啲咁樣嘅嘢嘅。而且咧，一般嚟講就係44歲以下嘅人咧，比45歲以上嗰啲咧係有更加多身體嘅問題嘅。即係唔係你越年紀越大越多問題喎、 嗯？ 而呢一樣嘢咧，就發現咧係，當你身體問題越多，其實咧佢好似咧同我哋情緒有拉楞嘅、嗯，你情緒問題亦都越多。 嗯， 所以話甚至乎我哋會見得到咧，啊，會唔會就係情緒問題越多嘅人，身體問題亦都越多啦？ 嗯 嗯。 呢、这、一個係關聯， 係因為有時可能你情緒問題即係開始醖釀緊嘅時候，就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嗯，就係、是、其實身體係俾緊一啲警號同埋提醒，話俾我哋聽要照顧入邊嘅一啲需要咯。 嗯、 即係舉個例子，當我覺得可能好難過，甚至乎有抑鬱症狀或者傾向嘅時候，咁我會覺得好似肌肉係無力嘅，疼痛嘅，咁其實係話緊俾我聽，你嘅難過其實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啦。 嗯、 你要去照顧和去釋放那種難過咯，如果不是它就會變成一個、嗯、即是我們經常說腦那個、套路是一個 circuit 來的，如果它就會變成一個呢固有的套路，那就是抑鬱的先兆了， 是啊， 那就很大了、 啊、通常呢我們、建立一個新的習慣呢，我們的神經回路其實是需要大概30日時間呢去建立一條新的神經回路的，即是那條路要順、嗯、而當譬如我們經常都有些負面的念頭出的時候，不停想不停想不停想呢，自己被自己 loop 在那個的嗰、那個負面嘅漩渦入邊咧，其實佢會變成一種習慣。 咁點樣可以即係打破呢啲固有習慣咧？即係調翻轉。 所以你就要調翻轉去見，我哋唔係要去改嗰條噶、 嗯。 通常咧，改嗰條你永遠改唔贏佢。 例如我咁講舉個例子啊，即係有啲人就係好怕去開口同人，即係啲宅男啊。即係譬如佢見到個女神就想打俾佢就好驚好驚，一諗起啊我打電話俾佢，佢會覺得我好傻仔啊，或者唔聽我電話，覺得好討厭啊。如果譬如我有呢種感覺，即係呢種嘅 fantasy 幻想嘅時候，我點樣去改變我自己呢種咁嘅虛假感覺咧？ 嗱，你呢一個嘅假設咧就好片面嘅，因為咧、嗯、我唔能夠即刻可以見得到嗰個人佢係。整個人的原因是什麼，因為每一個人的原因都很不同、但可以舉一個例子，就是、他如果以我們很片面地 去想他先、嗯、即是當他是、其他什麼問題都沒有，只是沒有膽跟女神說話、 嗯、 只是這一樣東西，即是撇除了所有的因素、嗯、而這一樣東西就要看看他裡面呢、啊、他這個行為、啊、他的念頭是什麼、啊 嗯、 因為、女神一定會拒絕我，是不是、嗯，假設是咁樣樣 嚇，同、嗯、埋我要覺得即係呢度咧補充一點，就係我覺得係要睇下個念頭咧係咪符合現實咯。 係， 即係舉個例子，可能佢覺得哦女神一定會拒絕我，佢係基於咧佢有一啲歷史根據嘅， 係 佢之前已經向女神表白過啦。 但其實冇嘅，可能佢真係見到任何女性覺得有啲心，對象都唔敢問佢。唉，我神 咪就係 得㗎啦， 咪就係好似頭先 即係這些叫不是我的，成個老成有呢句嘢咧個對白阿遠 不要再説了， 不要再説了咁樣，即係佢老經常可能即係呢啲係即係。經常被這些畫面、啊、或者圖像令到自己已經那時未發生，他已經有一個是 負面的設想在那裡， 即是他就一直是金元當兵， 他不是催眠自催眠了自己，即好像剛才那個小朋友呢，有一個小朋友望著別人失敗了，他就望著自己那個都一定失敗了， 是 同一個道理而已，那他可以怎樣改呢，就說著其實呢，首先學你說齋是不是合乎現實，但是呢很難的，你除非你真的有人很理性地可以幫到他分析，咁但係佢自己固有信念就係覺得喂我係冇用，我係賊，我係只係一隻兵嘅咁樣嚇。咁但係呢，如果我哋要向呢個方向去改呢，其實永遠好難改嘅。所以呢，而嗰個我哋成日所講啦，我哋嘅神經回路已經建立咗，佢好強㗎嘛，係咪？所以我哋唔係去改呢條神經回路嘅，因為你永遠爭佢唔贏。而我哋要做呢係建立新嘅習慣。當我哋建立新嘅習慣，你就唔係同舊嘅打仗啦，而係只係一條開路啦。你開路好過打仗啊，係咪先？你開路就可以，譬如話，女神唔係我可以幫女神整電腦。 即係打佢即刻問，有冇啲電腦問題咧？個電話近來係咪好慢咧？ 係啦，即係你呢一啲，譬如話佢本身，你宅男，你通常上網好勁啦，係咪？ 係 㗎。咁譬如話女神要資料啦，女神想就問我邊度買包包會平咁樣 嚇？我知道淘寶好勁，邊度？ 係啦，邊一度咁樣啊？點？咁跟住佢咪可以呢一啲位置，你咪？佢強化咗佢自己固有信念咯，咁佢咪有啲嘢可以做得到？ 即係佢諗翻自己本身識嘅有嘅嘢，唔係即刻去諗一啲成日話我冇嘅嘢，我負面嘅嘢。 係啦，而呢一個方向就是你唔係同舊嘅去打啦，你淨係用新嘅嘢去擺落去啦。你心不停去諗，咦？其實我上網咁勁，我咪強化我自己上網嗰啲嘢。 即係 I T 有即係一般比一般人叻，我就用呢樣嘢做我自己本身即係個利益喺度啦，即係我自己 advantage 喺呢度。 係啦。是啦，咁呢啲咪又唔同，譬如阿 Lens 咁樣樣嚇，你咪 講我啦，點解？ 你咪可以，你咪即係譬如假設阿畫公仔好叻嘅，咁你咪可以不停咁畫啲人像。 你冇篤爆我喎！你咁樣節目講咗，我點用呢招咧？ 所以呢一度咧有一個幾具體嘅方法啦，就係有一本書陣間我都會講嘅，就係講咧解決問題嘅五個進程。頭先咧安靜講到咧係即係建立新嘅即係神經回路咁樣啦。咁例如用翻頭先個個案啦，就係咧阿小小讀讀咁樣啦，即係冇冒犯之意，純粹叫佢小讀讀咁樣。 佢大讀嚟啊嘛， 小讀讀啫，小讀讀 大讀 Q 啊，我係 劇毒之王咁啊。OK， 咁咧例如可能佢就諗緊啦。哎，每一次都唔敢打俾女神。 係啊，好熬底流曬汗咁點樣咧？好驚喎！ 佢話咧，第一咧就係咧確立問題啦，就係點解會流曬汗咧？即係佢話第一步嘛，確立問題。 其實根本就而家天氣咁鬼凍，十幾度唔會流汗啫嘛。 係啦，咁究竟令到我流汗係咩念頭咧？即可能就係 緊張， 周圍劇毒一號、劇毒二號同埋劇毒三號都表白過，但係咧失敗嘅。即係我就將佢咧內化咗，變埋劇毒四號。 我唔得㗎啦。 係啦，我都唔得㗎啦，算啦，當兵啦咁樣。咁啊，確立問題可能就係，原來佢有個想法，就係咧我啲 friend 衰咗，我都係衰嘅。咁呢個就係想法問題啦。或者可能確立問題就係原來咧，阿女神咧係住喺屯門，你係住喺半山嘅。咁咧就真係嗰個地理位置嘅問題。 咁可能諗一諗搬屋啦，可能 係啦， 搬啲屯門。 第二咧就係腦震盪啦，就係咧可以揾你嘅 friends 啦，一齊諗下。 即 brainstorm 下。係啦，我哋咧真係開個呢個打電話女神關注小組，諗諗佢嘅底先。係啦，可能第一次話打錯電話，第二次可能即係話我哋其實有個優惠介紹俾女神，我哋有女神套餐喎，係咪咧？即係咁樣就正面積極好多啦。 係啦，就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嘛。咁啊， 即係收翻你600蚊係嘛？ 咁啊，呢啲 friend 冇得計嘅。 第二點啦，呢個第三點。 第三點咧就係衡量可能性，作出決定。 即係覺得呢個女神到底其實有冇機會？可能呢個唔係女神，可能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女仔嚟嘅，大家吹大咗嘅。 係。 其實可能根本呢個女仔就寂寞好多年，就調查起完底之後，哦，原來呢個女仔根本就可能就中意一啲 IT 女仔，本身都係個宅女嚟嘅。原來佢都好似砌高達嘅，我自己好似砌高達，咁掂啦， 就 自己一個可能性， 就由呢度入。 但係如果調翻轉，可能呢個真係堅係女神嚟嘅，可能佢男朋友係一個即係謝霆鋒咁嘅男朋友，好靚仔。原來佢本身原來係收兵嘅，係一個娘娘嚟嘅，本身嘅男朋友。咁算啦，呢一個搣開佢， 或者佢係 Les 嚟嘅。 之後咧，佢就話咧，中間咧就加入直覺。直覺，因為其實有啲嘢唔係所有嘢我哋都可以分析到噶嘛，即係唔多唔少，我哋都要信我哋直覺咁樣。咁然後就話行動啦，就係究竟你真係搬屋啦， 定打電話咧， 定係不要再骚扰咧， 定係再揾個新目標咧？ 係啦，咁啊行動啦、嗯。最後咧就是、行動完咧，你就檢討個行動。 賽後報告，即係好似咧，其實呢個你講乜嘢咧，就令諗起日本有套叫做電車男咧。其實佢就係啱啱就係可能又有啲即係見到異性嘅時候就好慌狂慌張啊！咁一班即係網友就將佢個案咧分析之後，就幫佢建立啲正面嘅行動啊嘛。其實就運用緊你本書其中一啲嘅要素喺度啦。 就係腦震盪咯，即係第一個、嗯、就係啲網友同佢一齊腦震盪咯。 所以其實呢一個咧都帶出咗咧，你有朋友係都好緊要噶。 嗯， 即係我哋嘅社交生活入邊咧，無論你幾窄咧，都要有翻三兩個下高登知己。 同埋之前同埋講成阿袁，可能大家唔知邊個咧， 我知啊， 嗰張圖咧就係著住一件。紅色衫度，即係坐喺度好頹好頹嘅，不要再説了。 係啊， 這些叫不是我。其實啱啱即係有啲社工幫佢點樣咧？佢當時即係佢阿媽咧，每日就係夾硬要個仔落街買報紙啊。朝早可能俾幾咩阿袁攞翻報紙嚟啦。咁阿袁就又笠頂帽，著件衫又唔想見人咧，斯斯縮縮。買完就即刻翻屋企，就即刻匿即係匿翻埋 被窩度。 但係佢點樣破除即係呢個毒毒嘅習慣呢，就係、是、啲社工就帶佢啲社區中心咧，同啲人建立咗有關係做朋友先咯。咁、 嗯、 結果阿袁而家都即係結咗婚啦，即係成功脱毒咯。 係，同埋佢工作都好話係好勤懇嗰啲啊。我哋咧，如果去我西營盤嗰間咧大專院校咧嘅圖書館會見到佢。 哦，原來阿袁就係、是。 系啊，佢做咗圖書館助理啊，仲要咧嗰度啲學生咧盛讚佢工作表現， 即係啲人都認得佢，你就係阿袁嚟噶， 係啊， 咁佢而家係 係 咪口齒好伶俐咧？即係對答冇問題嘅， 對答冇問題，同埋佢即係佢嗰個唔知結咗婚未啦，但係佢嗰個伴侶咧，其實就係喺社區中心識噶嘛。 哦，好正面啊，即係又一個好勵志嘅故事啦，大家。 其實所以咧，啲獨男咧，即係做乜事要屈自己喺屋企，淨係上網咧嚇，即係去嚇出去識下朋友。社區中心都冇乜所謂嘅， 所以呢個就係問題咯。即係如果你頭先講到孤獨，就係即係當我哋唔開心嘅時候，我哋匿埋療傷啦。但係點樣療下療下咧？我哋係刮。即係刮咗入刮咗個死胡同，俾、自己匿咗入去就唔出翻嚟咧。咁越嚟越斷絕曬身邊啲朋友啊，甚至乎連網友，即係電車男，連網友都唔聽 埋。 咁然後咧，即係其實係好大鑊。 佢嗰啲咧，其實咧，我哋講翻佢身體咧，其實佢好容易就會有好大病噶啦、 嗯。 即係譬如我哋上集啊 Doctor Lennox 咧都提到咧，當你冇咗夢想，你就好快死噶啦。佢呢啲即係孤獨嗰啲嘅人咧，啲獨男獨女或者係獨居老人啊嚇，你見獨居老人好。多好多疾病嘅、 嗯， 即係佢哋嗰啲長期病患啦。咁你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你病咗，可能會有人屋企人都會去探下你。呢、這個所以令到佢哋更加要病嘅其中一個原因啦、 嗯。 其二就係當佢都冇生存意義啦、 嗯， 你個身體其實你就自然會衰敗。 嗯， 亦都有研究係指出咧，就係、是孤獨嘅時候咧，我哋嗰啲。嘅內分即係我哋嘅成個嘅免疫系統啊，都會變差嘅。咁、 嗯、 所以咧即係有孤獨症啊，或者係冇朋友嘅人啊，好寂寞嘅人啊，性啊嗰啲咧，其實佢哋係會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出現嘅。即係嗰啲，因為你免疫系統差咗、 嗯， 你就所有嘅傷風感冒啊、大病小病都有機會患上你嘅。身體嘅癬啦、疹啦、even 紅斑狼瘡啦，或者或者啲同免疫系統有關嘅疾病咧，其實都同你內心嘅嗰種缺乏感啊，係、好有關係嘅。你冇支援啊嘛。 但係咁樣咧，我即係係咪反而會即係有啲人就落入依一個嘅惡性循環？因為佢啱啱就係你身體咁多個症狀咧，可能令到啲人唔想接近，同埋自己信心更加低落，就更加怕交朋友。喂，我成身都瘡，我 friend 點會同我交朋友啊？ 係啊，係 啊，真係嘅。同埋尤其是咧，佢嗰個自尊感咧，個自卑感係好自卑嘅。 嗯， 即係咁呢啲嘢，就好似你講啦，惡性循環咯。 嗯、 你又已經係屈住自己啦、 嗯， 然之後你身體又有問題啦，跟、 嗯、 住又再屈住自己啦，又朋友又再少啲啦。咁、你咪冇辦法去走出嚟通常伴隨埋抑鬱添。 咪咁呢啲即係呢類人嘅朋友應該點走出嚟困局咧？即係嗱，你唔好答我，靠你自己啦咁樣。 嗱，呢一個好緊要嘅，即係我頭先咧都好想講呢個 point。好多人咧就係、是、喂， 即甚至乎旁邊啲 friend 都會同你講：你做乜唔開心啫、嗯？你出下街你咪唔會唔開心咯。 咁、 嗯、 個人真係唔想出街 啊！我見到網上面咧出現咗咧、嗯，即呢排啊出現咗咧好幾個嗰啲貼啦，或者漫畫咧都係講緊咧如何與抑鬱症嘅患者咧去、 嗯、 即去同行，又或者話抑鬱症患者咧聽到咧最哽耳嘅説話。 係啊，就係你叫我唔好唔開心咯。 係啦，其中一句就係話：哦，你個唔開心很快就會過去。 係啦，你都傻 的。你又唔係我，你點知咧？ 係第二句就係、是。唔好唔開心啦，人生充滿希望。 佢想打你， 係啦，即正如可能，即如果阿抑鬱小毒毒咧，即你嗰刻同佢講，人生充滿希望㗎，去同女神表白啦，即佢真係想一巴車埋 陰我㗎就 係， 係啦， 嗰啲怨恨嚟啊。 咁所以我諗第一樣嘢就係、是，即如果可能翻去群體嘅時候咧，佢身邊嘅人點樣陪伴佢係好緊要咯。 其實我哋要理解一樣嘢就係、是，當嗰個人啊嚇，譬如話頭先嘅狀況嘅時候咧、其實你想象一樣。就得噶啦，一個人斷咗只腳 ，OK，、你同佢講，你行下街啦，你行下只街，你只腳出翻嚟噶啦，咁樣，即係唔 make sense 噶嘛。但係我哋情緒因為肉眼睇唔到嚇、所以你就會咁樣同佢講，而你唔係你嘅切膚之痛，係、咪？譬如正等於你唔開心，叫你唔好去看海啦，你去溝女啦，咁樣得唔得先？咁唔係咁樣去計噶嘛。咁、所以我哋要好清楚，當嗰啲情緒問題。將它形象化、演變成一種身體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就知道譬如你病了喂我會體諒你、那你多些休息是吧你去看醫生、喂你哇你做什麼你的手戒了一大刀、你還不去醫院是吧、你叫他縫針啦是吧他一定幫不到他自己的他不可以幫自己縫針的嘛、所以有當佢情緒問題大的時候必須要找人幫助的了、是的不是自己可以啲人成日話我可以做啲乜、我會話你可以做嘅，你就去睇醫生。你即係當然你心理方面嘅嘢、你就揾心理方面嘅治療師。你依份啊，去拜個神都冇咁嬲啊。係咪先？ 係我，所以我覺得就係、如果身邊嘅人發現你嘅朋友係開始有抑鬱嘅症狀， 或者係佢已經係、有唔同嘅情緒問題都好，身體問題都好， 焦慮，總之有唔同嘅情緒問題都好。我覺得第一件事係陪伴，第二件事係陪伴佢去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咯， 係啊係啊，呢個係絕對，因為通常都自己係，因為佢都自己幫唔到自己、如果你朋友可以幫得到佢，譬如話帶同佢多啲去社區啦，同佢一齊出街睇戲食飯啦，佢肯去嘅，咁呢個係一個幫助嚟嘅，即係總之掹佢出嚟，掹佢出嚟，俾佢感覺一下別人嘅關心，俾佢感覺一下呢個熱鬧嘅狀況，但是如果他未必 enjoy 的、他未必 enjoy， 因為他有些東西是 loop 了在裡面嘛、如果你發覺他、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他好像越來越退縮或者他都沒辦法解決得到他內在的東西的時候、很多時候呢、他那個人不開心他由於他生活很多困境、很多東西解不開、朋友就會說喂你老公、包二奶咁你離婚咯咁樣，喂咁容易咩？係咪先？ 分手啦，即係 N 年前嗰 通不如短通啦。 係啦 ，N 年前嗰個電台節目咧，成日都係離婚啦。我記得阿白姐姐離婚啦， 離婚咯，離婚 分手啦，係啊， 咁容易離婚啊？好係咪先？ 其實即係反而有時有啲人咧，反而即係想打俾啲電台所謂的愛情顧問咧，即係幫佢哋處理情緒問題啲。我啲可能分鐘係會令到你個問題更加加深噶嘛。即係佢唔係最了解你個人啊嘛，同埋嗰啲，同埋即係好多即係我好憎就係譬如啊，唔怕開名啦，除咗白姐姐之外咧，仲有咩903嗰啲咩三個男人咩遊花園，就有啲愛情問題。咁講完之後咧，嗰三個人就用啲專家嘅口吻教訓嗰個人，教你點做點做點做。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反而係令到你嘅問題加劇咗，而唔係解決你個問題啊嘛。 其實好多時咧，如果嗰個人啊，嗰、個人，即係你估嗰個人唔知道自己唔應該咁做咩？你估個老公唔知道自己唔應該包二奶咩？咁點解老公會包二奶先？係咪？你估老公對住個老婆又包咗一個二奶，佢真係享緊齊人之福咩？是咪、你搞離婚要分身家㗎喎、 所以其實就係歸到去我哋所講嘅睇問題方法就係、是、表面問題同埋深層問題。 深層問題。 英文嚟講就係 presenting issues 同埋 underlying 啦。咁如果我哋淨係呢解決面嗰陣即係我叫做表徵啦。咁其實去到最後你就係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咯， 你根本冇固本培元。 即係正等於你叫人哋即刻離婚、即係同乜嘢即係斬腳趾避沙蟲㗎啫。你斬爛曬你啲腳趾，然之後咧 ，OK， 得 吓，冇问题。我左脚斩完唔紧要，下次结婚再离婚再斩埋第二只脚。咁，但系其实好多时两人之间关系出问题咧，一系其中一方，一系通常都系噶，双方入边都有啲嘢嘅，入边有啲嘢令到你展现出你嘅行为同反应嘅。不是單方面責任嚟嘅，咁所以喂，點解要去找人幫忙？就係、是、喂，你入面有啲乜嘢你自己都未必知啊嘛，嚇、咁你要去處理呢啲嘅嘢咯。如果唔係你人生嗰一大團糟，你就冇辦法嘅。你嘅財政損失嚇、比起你繼續去維持住呢個混亂嘅生活，係即係個損失係更加大咯，係你成個人生嘅損失。 咁樣嘢即係請教安利，譬如有啲朋友就真係冇錢，即係拮据啲。係 啊係啊。 咁佢俾唔起啲，譬如啲心理醫生可能一個鐘1000蚊㗎嘛，佢、真係俾唔起啲錢啦。咁呢啲人應該點做咧？ 佢可以揾有一啲NGO 幫手㗎，會平好多㗎、 其實佢可以去揾一啲輔導員，因為有某一啲咧即係嗰啲叫乜嘢 NGO 咧嘅輔導員咧、其實佢係輔導員嘅收費咧，佢係會同你傾嗰、那個即係你嗰個入息嘅， 即係可以協議嘅。 是可以協議的、 如果你入息不高過某些水平呢，其實它是個收費會低一點，即是它有不同層次分的。 是 是是那你不一定個個都要去看即是 private setting 的、即是私家那些的、那你自己去衡量咯。那我覺得是甚至乎你你最簡單你真的連那些你都比不起了、你找朋友傾偈。你怎樣都要找一個人傾一傾， 即是將事講出來先。 是啦，無論那個是什麼人都好、雖然好有時豬朋狗友很難分，但是你講得到出來呢，你都走出了第一步。 嗯， 這個最基本，或者你 去圖書館借書看， 是承認它的存在咯。 是啦，承認這種情緒的存在，這種、不正常的狀況存在。因為我們都是那句啦，我們情緒對我們身體會很大影響、譬如說你身體又有病，你情緒又有問題的時候呢，你整個人生你就會變成 collapse 的了、你會崩潰的、到時你、即很多很多人就會、其實我又 不知道生存有什麼意義，是不是？當你一想到這件事的時候，其實已經很大件事了、是不是？所以就、是啦，那今集我們就講到這裡先啦。我們、會遲些會再講得情緒同身體啊，可能唔同部位之間嘅關係添，我哋會再講得再深入啲嘅。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就以毒攻毒咯。 好，毒毒。